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上一讲啊，咱们说到这个东非战场，那么到这儿呢，一战所有的陆地和海上的事儿，咱就都讲完了。所以呢，今天呢，咱聊一聊这个一战中的空战。提起空战呢，这个大家首先想到的武器呢，就是飞机啊。但是呢，在一战开始的时候，最早出现在空中的武器呢，还真不是飞机，而是热气球。这个时候呢，大家主要用这个热气球呢来进行侦察和射击校正。不过热气球没有动力，没法深入敌后，于是呢，德国人发明了一种能开走的热气球，就是齐柏林飞艇。齐柏林飞艇长上百米，能携带几吨炸弹，以十几英里的速度啊缓慢前行。德国人希望这些飞艇能从空中摧毁英国的工业基地，打击英国的士气，飞艇一出，诸国降服。1915年的1月，齐柏林飞艇第一次从1500米高空空袭英国本土。当时呢，真的给英国人带来了不小的恐慌，因为英国没有合适的防空手段去对付飞艇。但是很快，德国人自己就发现这飞艇不太灵。首先一个呢，飞艇想飞起来，就必须灌满氢气。而这个氢气又是易燃易爆的气体，有一丁点火花就会放礼花。前期德国自己就因为事故爆了不少。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飞艇啊成本太高，造一艘得花好几个月，绝对算是一个大工程。就这样呢，空战的舞台归根到底还是留给了新生的航空力量，飞机。一战爆发的1914年，飞机呢只诞生了11年。载重量、飞行速度、航程都还很小，主要任务呢也仅仅局限于这个侦察搜索，它也干不了别的。当时的主流军事思想啊，对这个飞机都有成见，大多数英军高级指挥官都是骑兵思维，觉得这个飞机能干的马都能干，飞机不能干的马也能干。英军总参谋长尼克尔森将军就曾经说过，飞机呢是几个怪人狂热鼓吹的，无用而昂贵。远征军司令黑格也认为飞机没用，那他跟这个年轻军官们讲，我希望你们没有一个人傻到认为飞机能有效的用作空中侦察，侦察用骑兵就好了。法军总参谋长福煦也说过，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当时呢，很多人甚至认为一个人坐在飞机上，如果时速超过40英里，人就会看不清地面的任何东西。直到马恩河战役，英法联军依靠侦察机知道了德军的动向，成功保卫了巴黎，可算是让高官们改变了飞机无用论的看法。但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没有足够的飞行员。在当时，飞机属于顶尖科技产物，想开飞机呢，必须有点机械方面的功底，普通人绝对没有机会接触，能开得上的都是些家底殷实的贵族子弟。所以呢，最早飞行员的训练标准也是按贵族来的，比如要学习骑马、击剑，还得学拉丁文，否则呢就没法从航校拿毕业证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管一战的飞行员叫空中骑士，因为他们有骑士精神啊。那他们为什么有骑士精神呢？原因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啊，都是按照骑士的标准培养的啊。咱们看那些飞行员的历史照片，也都会觉得这些人很酷啊，穿一件皮大衣，戴着风镜。啊，脖子上缠条白围巾，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玩摇滚的啊！但其实呢，真实生活远没有那么酷。首先呢，穿皮大衣戴大风镜是因为天上忒冷，这时候的飞机啊都是敞篷的啊，这个必须得靠这身行头啊来抵御寒风。那条白围巾也不是给你耍帅的啊，飞机发动机润滑用的是蓖麻油，散出来的烟啊，不一会儿就把风镜熏黑了，得拿围巾擦啊。因为这个飞行员呢每天吸入大量的烟，所以几乎每天都处在腹泻的状态。天上的生活呀不仅苦还不安全，那因为这个飞机在天上出现机械故障，那简直是家常便饭。大部分牺牲的飞行员都是因为这个。飞行员呢也没有降落伞，所以每坠毁一架飞机就意味着要死一个飞行员。普通飞行员上前线到牺牲平均只需要六个礼拜，陆军士兵打堑壕战平均还能活六个月呢。所以想干好这一行，你要是没点勇气，没点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冒险精神，那还真不行。既然是爱冒险，那这些人的性格就多少有点古怪。 比如说英国皇家空军有个著名的飞行员叫鲍尔，每天晚上要穿着睡衣到军营门口踢正步，他长官跟他说你别这么干，让人看了笑话，是吧？鲍尔第二天就改了，改拉小提琴，那长官呢就又找到他说你还是踢正步吧，我晚上还得睡觉呢。还有一位法国飞行员，他是一条腿有残疾，上下飞机都得让人抬着，但是呢飞行技术啊特别牛，而且这哥们儿每次完成任务以后不回军营，叫辆车去巴黎啊，寻欢作乐，声色犬马，第二天再回军营打卡上班。有一部讲一战的电影叫《空中英豪》，说一群美国人到欧洲接受飞行训练，法国战友们说呢，这个你们看看啊，我给你们看看我养的吉祥物，美国人以为是小猫小狗，顶多是个马，等把吉祥物请出来，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啊，一头不拴绳的狮子。那其实这种情况在当时欧洲各国的航空部队里很正常，因为自己是贵族，是空中骑士，那当然得玩点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飞机有了，人也有了，就应该开打了。最早的飞机啊，没有配备火力，两方飞行员呢遇到只是互相挥手致意。随着战争陷入僵局，仗打得越来越血腥，飞行员之间呢也得一决雌雄啊。最早的空战是人类丰富想象力的产物，飞行员都是自备武器上天，什么手枪啊、砖头啊、钩子呀、渔网啊，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一个叫尼斯杰洛夫的俄国飞行员啊，在自己的机尾呢安了一把刀子和一把流星锤，遇见敌人的飞艇就用刀子抛开这个飞艇的蒙皮儿，让它泄气儿。如果遇到的是飞机呢，他就用流星锤缠住敌机的螺旋桨。那1914年的9月8号，尼斯杰洛夫跟一架奥匈帝国的飞机相遇，他凭借着高超的飞行技术，用流星锤缠住了敌机的螺旋桨。但是非常不巧的是呢，在敌机坠落的时候，他没能抛掉流星锤，结果自己也被带着坠毁，双双同归于尽。1947年，在他战死的地方，苏联人给他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着著名俄国飞行员尼斯杰洛夫上尉在此英勇献身，他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撞击技术的人。这种大开脑洞的情况啊，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更实用的武器机枪替代了。当时飞机呢大部分都是双翼机，机枪安在上面的机翼上，飞行员要冒着生命危险爬到顶上去开枪。有人建议呢把机枪安在驾驶舱，这样射击的方向就在飞行员的正前方，好瞄准儿。那想法倒是不错，不过呢这个驾驶舱前面就是螺旋桨，当时飞机都是木质的，子弹把螺旋桨打坏了怎么办？要是打中螺旋桨以后子弹乱飞又怎么办？法国人想了一招啊，在螺旋桨叶上啊装一个金属块，子弹呢打到上面就往外弹，不会误伤到飞机和飞行员。有了这个小发明，法国人在天上就得心应手多了，那撵着德国飞机打。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飞行员看见法国飞机都躲着走，百思不得其解啊，法国人的子弹是怎么穿过螺旋桨打出来的？不过好日子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5年4月德军俘虏了一架法国战斗机啊，一看原来你们就这么搞的啊，这也太不讲究了。所以德国人呢请出来一位武器专家，荷兰人安东尼福克啊，根据钟表的原理设计出了射击同步协调器，就是呢把机枪的射击频率跟螺旋桨联动，子弹呢只会在桨叶间隙时呢才会发射，这比法国人的办法就有用的多了啊。所以从1915年8月开始，装有射击同步协调器的福克E1型单翼战斗机参战，马上就给协约国航空部队带来了一场福克灾难，天空一度成了德国人的地盘，直到这个1916年的4月，协约国才俘获了一架完好无损的福克战机，马上仿制，这样呢，双方才大致达成了军事。随后呢，英国人主攻动力问题，在发动机上做改进，让飞机获得更高的速度和机动性。1917年的夏天，早期战斗机的巅峰之作骆驼战斗机装备了英军。这款飞机啊，速度、火力、坚固程度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加上美国参战解决了武器产能的问题，协约国呢，就在技术和数量上占了上风。优势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德国人就只能勉强招架了。不过虽然双方都生产了很多优秀战斗机，不过当时空战的战术却比较简陋，早期飞机都是单机执行任务，但很快呢就发现单机容易被人偷袭，所以呢就采用双机或者三机编队飞行， 自己被盯上了，队友呢也能帮忙。那这种编队作战啊，很容易让自己啊由守转攻。不过在进攻的时候呢，就挺让人哭笑不得的。按理说大家一起上，应该是互相打配合，我引诱你攻击，他掩护，但他们不是。你想啊，这帮人都是贵族，心气傲着呢。啊，我是伯爵家的儿子，我凭什么给那个男爵打掩护啊？最后呢，都是找对面一架飞机单挑啊。所以在一战期间，虽然出现过大规模空战，几百架飞机同时在天上大乱斗，但实际上全是各打各的啊。既然是各自为战，那就会涌现出不少孤胆英雄。用行话说呢，就是王牌飞行员。最早的一位呢是法国人罗兰·加洛斯，击落了五架敌机。法国报纸呢称他为王牌。打这儿起呢，这就成了王牌飞行员的标准，就是必须得击落五架敌机啊。法国头号王牌保罗·丰克上尉，战果高达75架，是协约国的第一王牌。丰克呢是大器晚成的典型，开战后不久加入到航空部队，一开始呢只是参加侦察和轰炸活动，到了这个1917年3月才击落第一架德国飞机，4月份呢改飞战斗机。在这之后，那他的战果以火箭般的速度提升。1918年5月9号和9月26号这两天，他都创造了单日击落6架敌机的记录。更难能可贵的是啊，他自己在整个一战中一次也没有被击落过。丰克在战后成了特技飞行员，后来呢进入法国政坛，还担任过法军战斗机部队总监，直到二战前夕才隐退。不过要说起一战的王牌飞行员，最有名的一位还得说是德国人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一共击落了80架敌机。其实他的亲戚也很牛，他弟弟呢也是一个王牌飞行员，战绩是40架。他堂弟是二战时候的德军空军元帅，但是呢都因为这个哥哥呀太出名，所以弟弟们的光环呢就全给盖住了。里希特霍芬从小就接受贵族文化的熏陶，十几岁进入少年军校，毕业后呢被分配到德意志帝国第一枪骑兵团，1912年晋升为少尉，这一年呢才19岁，可谓年少有为。但是他很不满意，他觉得骑兵已经没有表现的机会了，于是呢决定上天上挑战自我。在经过几年训练之后，里希特霍芬开始了征服蓝天之路。1916年4月首次击落敌机，不过这架飞机掉在协约国控制区，战果呢没法确认。9月17号再开记录，这次呢是掉在德军阵地上，算是取得了第一个官方承认的战果。11月他击落了英军王牌霍克少校，不久后呢升任第11狩猎中队指挥官。从这个时候开始，里希特霍芬把自己的战机涂成了血红色，用来纪念他服役过的第一枪骑兵团。德国人呢就开始管他叫红男爵，因为他继承了男爵的爵位。1917年的4月，里希特霍芬一个月内击落了21架敌机，名震天下。第11狩猎中队也在他的带领下冒出了好几位王牌。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接见了这位空战英雄，许多英军飞机涂上了红鼻子啊，表示我们一定要打下红男爵。7月，里希特霍芬被击落，头部中弹，侥幸逃了回来，但是呢，从此就患上头疼的后遗症。但就算是这样，他还是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空战的胜利。德军上层考虑到红男爵的宣传价值，劝他退出前线不再飞行，只是呢根本行不通，只好硬性规定不准他升空作战。可是里希特霍芬还是耐不住手痒，总是寻找各种借口溜进机场驾机作战，最后这个上司也没辙了，只好放手呢让他干。不过红男爵一个人的英勇扭转不了德军的颓势，随着一战已走向尾声，德国飞机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协约国飞机，己方伤亡不断增长，红男爵猎杀敌机的兴奋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不安、焦躁和伤痛的困扰。他自己亲笔写道，协约国飞机越来越难对付，除非跟踪追击到敌军阵地，否则呢很难打下他们。他的焦虑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没过多久他就在一次空战当中被击落阵亡了。当时呢他准备对一架英国飞机发起攻击，突然一颗子弹从后方打来，正中心脏。这颗子弹究竟是谁打的？战后呢争议颇多。地面的澳大利亚枪手说是我们打的，天上的加拿大飞行员说是我打的，那至今呢也没有定论。不管怎么样，红男爵最终坠毁在这个英军阵地上，英国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6名上尉为他抬棺，两边的士兵朝天鸣枪，表示最高的敬意。然后呢，一位协约国飞行员驾机升空啊，把讣告和葬礼现场照片 一起空投到这个德军阵地。可见这个时候虽然双方的陆战海战已经杀红了眼，但是呢，空战中这些贵族出身的飞行员还保留着大量的骑士传统，战场上各位骑主私下里仍然互相写信，言语中充满了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如果战斗中我把你俘虏了，我会亲自带着礼物和点心去战俘营探望，以示尊重。如果我把你打死了，那等你下葬的时候呢，我会亲自送上花圈，以示悼念。正因为如此啊，一战的空中战场给后人留下了无数浪漫的想象空间。你看那么多讲一战的影视作品当中啊，陆地战场都是血腥的杀戮，空战呢还保留着浪漫的一面。那比如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空战英豪啊，还有呢像这红男爵、地狱天使、神鹰大作战都很不错啊，推荐呢大家去看看。一战开始的时候啊，各国空军都只有几十到几百架飞机，但是到了这个战争结束，连最菜的奥匈帝国都拥有了好几千架飞机。而且呢，四年的时间让飞机的性能大大提升，还发展出了专门的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可以讲啊，二战乃至今天军用飞机的源头都是在这个一战时期。而一战呢，空战规模虽然不大，对战场呢也没有起到特别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飞机作为一种新武器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战争潜力。一战以后呢，各国比较前卫的军事理论家就都开始研究怎么在下一场战争里更好的运用飞机。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发明的轰炸机制胜论，也就是呢，只靠飞机轰炸就能赢得战争。而这一理论在二战时期成为了美国和英国空军的主流理论。这个话题呢，咱们在二战这些事儿的节目里啊，已经详细的讲过了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听啊。好了啊，那么讲到这儿呢，咱们这个一战那些事儿啊，就全部讲完了啊。今天呢，咱们很多人啊，对这场一战已经非常陌生了啊。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呢，能让大家重新了解这段历史，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战火遍及四大洲啊，整个欧洲被打成了一片废墟。仅仅在战场上阵亡的人数就超过了900万，受伤人数超过1000万，平民死亡600多万，可以讲啊是生灵涂炭，文明尽毁。当然战争中出现了无数个战斗英雄，带来了无数个精彩的故事，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些故事付出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最后呢，咱们用一个法国军人写的一句诗作为我们整个节目的结尾。我想问清这场屠杀为何而兴，他们说为了祖国，我却依然不懂为什么。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